新增了一键启动、无钥匙进入、ESP、电动天窗、倒车影像、车载导航、3D 智能包，相比于老款车型要更加的丰富。 相信这每一天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99 九九乐团。 快车道是一档我们非常喜欢的有态度的汽车节目，在这里祝快车道 FM 在新的一年里节目 越办越好， 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听众乐迷关注快车道，关注 99，更好听的音乐 送给你们。 车道福利再次出击，接下来我给大家公布通关密码。今天的通关密码是全系优惠你我他，记住了吗？今天的通关密码是全系优惠你我他。参与我们喊福利的方法很简单，关注快车道公众微信平台，微信搜索快车道 FM， 对我们微信平台发送语音，喊出今天的通关密码全系优惠你我他。记住一定要普通话喊哦，喊一次没有获奖没有关系，多喊几次相信自己一定会获奖的。另外感谢一汽大众对本轮福利的大力支持，大家赶紧去喊吧。最近啊，我的朋友一直都在问我接近角、离去角，还有最大涉水深度、陡坡缓降等等这些这个非常专业的术语。我觉得在车方面啊，作为女生来讲，我已经还蛮专业了，但他问的更专业，把我搞得真的是一头雾水。怎么买个车需要这么复杂吗？ 要说复杂吧，其实也复杂。你朋友想到了解的这些也没问题，说明他选车还是很有自己独到的一套标准的。 嗯， 但是购车呢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预算，他的预算是多少呢？如果是女生啊，我推荐她买一辆两厢车。你看啊，出门代步足够了，然后经济实惠。如果要想买一辆 SUV 的话，我觉得这些专业的东西他还是有必要自己去亲身的仔细了解一下的。 对，确实，如果是 SUV 的话，确实会用到这些专业术语啊。我看你说的这么的胸有成竹，那今天现场你就给我们朋友推荐一款车型，按照你所谓的这个标准，既能出门代步，然后又经济实惠。那以我对你的了解啊，我猜你应该要推荐的是一个大众高尔夫吧？ 哎，这么多年呐，你是真懂我呀。没错，就是高尔夫。 嗯， 在众多的车型当中，我觉得高尔夫是一款非常舒适好开的车型。 确实是， 你看，兼顾到动力、油耗多方面的表现，它的综合实力是十分好的。而且最近呢，一汽大众推出了全新的百万辆纪念版的高尔夫车型，它是在原来的配置基础上进行了很多的升级。比如说好看的樱桃红熏黑尾灯，还有原厂的倒车影像，以及车身上特有的百万辆的纪念名牌等等。而且呢，这车搭载了最新第三代的 EA211 发动机，加速凌厉，操控体验那也是十分不错的。关键呢，它真的很省油，再加上经典的外观造型和不错的空间表现，总之一句话，高尔夫很适合年轻人开，那当然适合时尚的女生。 哎，我觉得你这个说的很不错，就是省油的这个表现，大家还是要考虑到的。 对， 那现在购买高尔夫在政策上是不是有相应的一些优惠呢？因为我这朋友啊，他一直很想找一个金融支持力度比较大的车型。 那你就应该真的去看一汽大众了啊！我刚才没说完。 嗯， 一汽大众春季推出了多项的金融购车优惠政策，就是现在去 4S 店就直接能够享受到购车置换可以享受2年的零利率，最高16万元的免息贷款。那老客户呢，还可以享受的更高，3年零利率。高尔夫1.6升车型的金融支持是5000元，1.2T 和1.4T 的车型支持是8000元。怎么样，这个金融支持政策够大了吧？ 确实是够大了，作为这个金牛座，我都觉得我都动心了啊。 嗯， 所以我发现你考虑啊，就买车的时候考虑还是非常周全的。 嗯， 我现在就去给我朋友推荐这款高尔夫。 行，这段就说到这儿，也希望你朋友买辆好车。 好， 走吧走吧，往事变成一道疤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贝贝，快车道最好听的汽车节目，期待你的聆听。 如果让你再买第二辆车，你会看中哪一点？ 估计我会倾向于动力表现，不过今天我们来听一听一个两口之家的想法，看看是什么打动他们选择的一汽大众 CC 呢？ 外观时尚，配置高， 政策力度大。 果不其然啊，这 CC 确实拥有超高的颜值，其实我也是倾倒于它的帅气。 现在买 CC 可享受两年零利率，最高24万免息贷款，首付只需45%，老客户还可以享受三年零利率，同时还赠送一年或30,000公里的整车全面保障。 嗯，希望二位的小日子有了 CC 的陪伴更加的甜蜜， 同时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我们的节目，说说你们的购车新主张。 I met you in the dark, you lit me up, you made me feel as though I wasn't off. We danced the night away, we drank too much. I held your hair back when you were throwing up. Then you smiled over your shoulder, for a minute I was stone cold sober. I pulled you closer to my chest.And you asked me to stay over. I said I already told you. I think that you should get some rest. I knew I loved you then, but you'd never know it. So I played it cool and I was scared of letting go. 一年之计在于春， 是一年之计在于春。 难得机会，一汽大众春天有礼，即日起购车可享低首付优惠，置换利率更享多重补贴。详询4008171888。一汽大众， 一年之计在于春， 是一年之计在于春。 难得机会，一汽大众春天有礼，即日起购车可享低首付优惠，置换利率更享多重补贴。详询4008171888。一汽大众。 快车道福利再次出击，接下来我给大家公布通关密码。今天的通关密码是全系优惠你我他，记住了吗？今天的通关密码是全系优惠你我他。参与我们喊福利的方法很简单，关注快车道公众微信平台，微信搜索快车道 FM， 对我们微信平台发送语音，喊出今天的通关密码全系优惠你我他，记住一定要普通话喊哦，喊一次没有获奖没有关系，多喊几次相信自己一定会获奖的。另外感谢一汽大众对本轮福利的大力支持，大家赶紧去喊吧。 左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，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，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，私车定制按需挑选，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。 快车道欢迎回来，我们来说一下今天要给大家私车定制的一个内容吧。 嗯， 最近好像宝马还挺热闹。 嗯， 热闹。 就宝马家最近出了台车嘛，然后大家讨论的空间也挺大，人家叫一系三厢，然后这个是吧，是那么台车是吧。然后我们也借着一系三厢的这个热度，我们也给明天选一辆车。为什么给明天选一辆车呢？明天不是女生节嘛，是吧？这个是国际妇女节。 人家是妇女节。 那我说妇女节，明天人家好多人过节，人不开心怎么办？ 是今天应该是少女节吧？哎、 啊， 这怎么算？好像真的是有女生节的。 反正呢，就是我们还是给女性朋友们做了一些车型的推荐。 哎，对， 啊、 妇女节推荐华晨宝马一系三厢啊，也可以。 其实我觉得小女生开这个一系也可以，是吗，老师？ 也可以。 嗯、 这个售价是24.48万元到31.98万元。 对，价格是不能少的。我们要先把这个价格抛出来。 价格肯定不能少，你 给大家来， 不对，我 感受一下， 我听不是12万吗？怎么20万了？ 这可能也是这两天就打这个上市之后，大家最热议的一点，就是华晨宝马一系三厢版。 二位老师， 这个价格， 我突然间有个神秘的想法，我说这台车卖12万，你们觉得会卖疯吗？ 那应该是会的。 要卖20万呢？ 你好歹人有蓝天白云的标。 现在就是20万呢。 啊，要卖20万，你们觉得会卖疯吗？ 疯应该不会疯，卖它是会卖的，但不至于疯。我觉得。 你回答得很巧妙。 对，你20万，有什么可疯的呢？ 嗯，我觉得十二万真的 可以。这坑没挖好，你回答的很巧妙，嗯、 对吧？这个，而且二十万是一个入门级款的车型，这个车好像尺寸方面是比那个 A3 略长了一些。 嗯嗯，说到这个车呢，我们就得说一下，它是全新的，你看华晨宝马一系三厢版，它是使用的宝马的那个 UKL 的前驱平台。118i 呢，它是 1.5T 的发动机。 嗯。 120呢，它是用的是 2.0T 的发动机。嗯 ，1.5T 三缸发动机。很多车型现在已经在用了， 嗯， 试驾之后呢，大家对它的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这个车的动力其实没有那么好了，而且它又变成了一个前驱的宝马，所以说大家觉得宝马的精髓在一点点的流失， 嗯， 所以也是这两天大家热议的一个地方。 对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宝马一系的三厢版车型它可能卖得好，也是因为颜色也很多选。我看那个墨尔本红还有地中海蓝是挺漂亮的一个颜色，哎，还有一个叫艾斯托蓝，这个 艾斯托蓝应该是跟那个 M 七零的那个蓝色比较像。 对，我觉得这个颜色其实还女生会蛮喜欢的，嗯，还是不错的，可以选择，而且它的配置也还挺高的。 这个车我觉得卖的好不好还 取决于优惠 之啊， 就是暂时大家看就觉得啊，女生朋友还可以留意一下。 反正我要是要让我来选，我不是不会选他的。 我如果 你不是女生，女生来女生， 我们家有女性啊。 然后你们家女性说什么？ 如果他要是 他们家俩女性呢？ 如果让我给他推荐或者周围朋友来我给推荐的话， 你们家女性会买这台车吗？ 不会的，绝对不会。 他们家女儿应该会喜欢下一款车。 是吗？ 我一说下一款车，仿佛回到了昨天的节目。 哦 啊， 对，就是 Mini 的 Countryman。 对，我觉得这个确实是，昨天我们已经介绍了这车很多了，但这个车确实蛮适合女孩开的。内饰首先它就感觉就很好。 你知道很多女生跟我说什么吗？我说为什么买 Mini 呢？底盘那么硬一辆车。她说那个圆圆滚滚的仪表盘，我上面挂两个香水，就像 Mini， 就像那个 米 奇一样。 对，就是还很好看的这样一个感觉。而且这款车是有手套箱了吧？ 啊， 有 啊。 对，中控那儿 有 手套箱，这比您串的车高级多了，告诉你，真的。 开 Mini 要什么手套箱？ 不是，这种感觉就上来了， 就 不错了。 就是、买Countryman 的会更兼顾实用，我觉得这台车既让很多女生保有了这个小女生的心思，然后又兼顾了很多实用的空间，只是四门的。 主要它特别符合潮流，你没觉得 Mini 这款车就是不管是老款还是新款的，你过几年也不会过时吗？ 嗯， 不太容易过时的这么一款车，因为它很好改 啊。对，这个是没问题的， 真的是。它真的还蛮好改的，这要比你其他的那种中规中矩的车要应景多了。 对，它身上的这种 复古 流行元素啊，还有一些 对， 就是它散发出的这种气息，我觉得是对一些消费者特定的消费者是有这种极强的杀伤力的。 例如， 例如就是 我，是吧？ 我觉得不太， 我不是全新迈腾吗？ 对， 真的是这样。你看到这个车，像尤其是女性朋友们看到这个 Mini 的它这个整个的内饰的一个风格， 嗯， 我相信还是挺有诱惑力的。 哎， 反正你让我说宝马的那个一系三厢和 Mini 的 Countryman， 我肯定选 Countryman。 嗯，我认可呗，添点钱呗，是吗？ 对，或者是在内敛的朋友也可以选另一款车啊。我们稍事休息，一会儿回来。 是吗？是。一切都已经崩塌，是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，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？大家好，我是贝贝，特别提醒大家，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，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。 车道福利再次出击，接下来我给大家公布通关密码。今天的通关密码是全系优惠你我他，记住了吗？今天的通关密码是全系优惠你我他。参与我们喊福利的方法很简单，关注快车道公众微信平台，微信搜索快车道 FM， 对我们微信平台发送语音，喊出今天的通关密码全系优惠你我他。记住一定要普通话喊哦，喊一次没有获奖没有关系，多喊几次相信自己一定会获奖的。另外感谢一汽大众对本轮福利的大力支持，大家赶紧去喊吧。 左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， 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，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，私车定制，按需挑选，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。 快车道，欢迎回来，我们继续来说啊。首先大家红包喊的怎么样了？ 再来公布一遍通关密码。 对，是什么来着？ 又喊错了，通关密码，红包密码。全系优惠你我他。 对对对对，全系优惠你我他。你看我们守信用吧，我们都不知道忘了通关密码了，就是红包密码了，是因为我们真没喊。 感谢一汽大众对于本轮红包的支持，谢谢。 是我们继续来说这个女孩可能会喜欢的一个车啊，因为马上是4月8号了嘛，对吧？ 老车给退一款吧。 我觉得现在很多这个女性朋友更热衷于购物，对吧？你不管走到哪儿，我的手机里面必有一个 app 就是淘宝， 好像是会有的， 对，所以但是如果你要是哪天忘带了这个手机怎么办呢？ 我去网吧购物， 我在车上就能购物，这就是需要一台有互联网功能 的车。我跟你说，这个真的还挺。也不管是不是多大个噱头吧，但是还挺诱人的。 所以说呢，也是一款新车。 我采访一下啊，静明老师，就是堵车的时候，或者是等红灯的时候，你觉得在车上购物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，是吗？其实 还不错，因为说实话，如果是这个红灯要等的时间很长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帝都非常堵嘛，要很长的时候，我平时就会玩手机，翻翻微博呀，然后看看微信呢，这样偶尔会看一看这个所谓的购物平台，也不一定非得是淘宝了，什么其他的购物平台我也都会看。 小红书啊， 对，小红书啊，看看大家的这个分享，真的会，这女孩很正常嘛。 理解了。行，这段采访结束。所以说这个大屏幕真的是很有诱惑力。 对，而且这个因为 其实红城你忽略了个问题 啊。 不见得说是开车的人在购物，那好朋友三五闺蜜坐在车里面，你 对你坐副驾的， 你就负责开车就 OK 了。 就让我想起 把购物交给其他人， 让我想起了一首歌，然后和一个场景，就是那个前两天那个什么动物，那叫什么好声音，小猪唱的那首歌，然后五个女生在坐在车里，噔噔噔噔噔，然后。 哎呦，没人怎么让你弄的这画面那么奇怪呢？ 不，挺和谐的，就是 我们来 说说，说了半天还不知道，大家还不知道什么车呢 啊？对不起， 很多人能猜到了，就是荣威的 i6， 哎， 对， 大屏幕， 哎， 对， 互联网购物汽车， 嗯， 然后。支付宝还有7000元的红包买车可抵扣，是吧？ 对 对 对 对， 这个确实是因为荣威的 i6 啊，那个屏幕确实很适合购物， 还有 W5 也适合。 我觉得他这个购物的平台让我想到了，就是主驾的女生在开车，副驾的女生一直在跟他，哎，你觉得什么什么衣服怎么怎么样、啊？ 我给你看腰带。 哎，对，真的，我觉得很有闺蜜的这个画面，这噱头还不错。你别管这车值不值得购买啊，它声音是不是有很大，它做工操控怎么样？但是你在妇女节这天推荐这款车，我觉得没毛病。 哎，对，同时我刚才还说那个还有个 RX5， 他们都是一个设计的套路出来的，而且跟阿里巴巴也有合作，都算是互联网汽车。这个大屏幕，我觉得女生喜欢是有道理的。 是，真的是女生会比较看重。但刚才介绍的几款车，你怎么说呢？都是一些小清新呐、这个 OL 的那种感觉的。风的那种，对吧？ 但是我现在发现，其实女汉子也是蛮多的呢。 哇，好多、 多到爆炸！ 你这个不能用女汉子形容 啊， 就是帅气的女生。 你要用一句，用句诗来说吧， 怎么讲？ 自古红颜多奇志，不爱红妆爱武装。 哎，真的是。你看，你为什么车老师是这个文案？你说差别就在这儿，你知道吗？ 车老师，我对你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。 你 确实是 背台词了， 一下长了3层楼那么高。 这诗真的是很符合现在的女生。 那就这是那现在女生，那咱们前一段其实也有几台大皮卡上了，我觉得。 我刚想说什么越野就行了，他上来直接给我弄皮卡。 行，可以可以。 但那个就前两天林川我们在家聊天嘛，聊天嘛，说就是北京有一位就是身材也比较娇小，咱们之前朋友开了一辆装了很多镀铬装饰的这种非常野性的 F150。 因为你知道，女生开皮卡必须要改。你如果不改的话，就傻大憨粗， 就土， 就土到说不上， 就是 就觉得不像是女生的车。你如果改了，比如说你加了头灯了。你加了其他的装饰了，就是换了前面的那个格栅或者是对镀铬了，你一看哎不一样，好像就很有个性了。 对， 对对， 因为真的皮卡很容易改，但是我想问一下，皮卡现在是能进城吗？ 皮卡因为咱们在之前的节目也反复的说过几次， 从去年开始有一个政策，在全国的五省市之内， 对对对， 要对皮卡一个逐步开放的一个状态。所以说，我们就看到了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几款皮卡车型，北美那种非常粗犷， 对，很帅气， 非常硬汉的那种感觉。 而且你知道，皮卡不仅仅只有黑色，还有一些就是宝石蓝，哇，太漂亮了。你像那个刚才说了，那个是雪佛兰的一个索罗德，它还有一个库罗德。 比它定位稍微低一点， 对、 啊、 但是那个真的有一个蓝色，哇， 挺鲜亮的。 我觉得要是真的是有这么一辆皮卡，就是干嘛呢，也不用太改装，就是带上两个朋友，然后去西藏那边去领略风光、 啊、 然后在他那后面大大的斗里面再装上两台越野摩托。 我现在不想录节目，我想走。真的 抱歉啊，我刚才脑洞有点大，你刚才说叫上两个朋友，我以为是往车上泼点泥，然后坐在后边的斗里，我以为想支个烤架烤点串。 崩了。还有就是那个大家比较熟悉的、 啊、 福特的 F-150 啊， 这是对猛禽、 嗯、 这个好像是大家比较熟的了， 四月份可能要上市、嗯、然后可能到时候现在说据说已经可以来进行预售、啊、 那个经销商处已经有车了。 对、嗯、我觉得我们真是话聊得越聊越野。女生的节日间推荐皮卡也是醉了。我觉得我现在没有发现有哪个女生喜欢车也是我这个口味的。 对，你其实 有， 就是简单一句啊，你来咱们来看分享那个猛禽的两个数据，轮胎尺寸31570 R17的百路驰全地形轮胎， 我去， 轴距是3708，这个还分一个这是长轴版，它还有一个标准的两门版、 嗯、 所以说它的装载能力，它的越野能力完全太棒， 然后装一个不到100斤的小姑娘。棒棒的。 你想我要从这样的皮卡上走下来，哇，你是不是觉得这姑娘特帅？ 帅。 所以真的是所有的那个 就好在后面拉一匹苏格兰矮脚马， 我天，还矮脚马都出来了。我们这期节目要走得远呢。我们快点回来，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下，今天全天都可以喊红包。 对， 红包通关的密码就是 全系优惠你我他， 哎，全系优惠你我他，喊到12点啊，保护点嗓子喊啊。 好， 希望大家中奖。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， 拜拜， 拜拜。 不时的提醒自己，我来自哪里？该想的、该做的、该说的，是否让自己满意？是否也有过怀疑？是否也有过抱怨？这里埋头苦干得不到回报，是否也会感到疲倦？那是他们的英雄，同样也是你的梦魇。就像我克服了所有的困难，让这些音符在我指尖上跳跃，依然做着不切实际的梦，也不可能撕开的一条缝。即使是挖咸鱼条，又怎样都会想要用来用。看到你的景象是更加广阔的天空，现在就撕开屏障，幸福跟我一起大闹天空。是回到起点，重新再来一遍。如果现在放弃，那就意味你已经失去一切。失去了一切又怎样？我还想继续唱歌。传奇的人生过程总是充满着坎坷，用尽全力，要不然你的人生哪里来的意义？你的孩子，你的苦，如何流传关于你的事迹？ 我一直在寻找浮云奔跑，跨过山天和海的问号，穿越苦涩，只为和你拥抱，微笑煎熬。 那是不是你？那是不是你？那是不是你追梦的那一背上了行囊，走向了远方。如果你曾经来过的话，就一直放在心上。Give your hand，但我感觉自己快被击倒。Give your pain，让我把关于我的历史记好。一直前进，不会停下。Forever 21在这里，想让看不起你的某些惊讶，用力拉住神的偏激，让梦想给你力量强大。越过山和披荆斩棘，放到个鬼迷，勇敢向奇迹，感受内心最真实的声音，用我最华丽的韵脚，透过最平凡的视角，体会到这世界多么巧妙，给你与生俱来的礼物和天赋，相信不会输。除了胜利，你一无所有，输也不要哭，要勇敢的大步的向前走。一个人的心情全世界 feel lonely。是我真的不属于那里，是不是我真的不属于那里， 是不是我真的不属于那里，如果微不足道的话，我就做最梦的蚂蚁。 Give me your hand， 让我感觉自己快被击倒。 Give me your pen， 让我把关于我的历史记好。 Give me your hand， 让我感觉自己快被击倒。 Give me your pen， 让我把关于我的历史记好。 我一直在寻找浮云奔跑，跨过山间。